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夹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第11篇，自由的嘉峪关。1957年12月2日这天，由酒泉劳改分局代管的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干事陈玉明被人叫进了会议室，在全队干部和部分工人面前，队长宣布给极右分子陈玉明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宣布送夹边沟的还有工程师夏普。前两年他参加过夹边沟农场的规划和测量工作，所以他清楚夹边沟农场的历史。这个农场1954年创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18劳改管教队。但是农场创建之后，由于许多劳改农场的犯人劳改期满，而中央的政策又规定劳改犯期满释放以后大都不准回原籍，夹边沟农场就改成了专门收容就业人员的农场。这儿有300多名就业人员，他的分厂新天屯有100多名就业人员，有40多名管教干部。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挨批判的日子里，就业人员已经被转移到下河青农场，夹边沟已经被改造成右派们的劳教农场。当他到达的时候，这儿只剩下几十名赶马车、喂猪和打杂的就业人员，空旷的房子和田野专等着右派们来住来耕耘了。陈玉明和夏普是第一批到达夹边沟的右派。过了几天，来了第二批右派，酒泉运输公司的7个人。又过了几天，陆续又送来了8、9个人，此后就停顿了。陈玉明是劳改系统的右派，在这儿搞过测量，和厂长熟悉，厂长便在17名右派面前宣布，陈玉明是你们的临时负责人，你们有啥事儿先跟他说，由他找领导反映。陈玉明就领着这10几个人搞卫生、喂猪、鸡肥，干了2、3个月。春节过后，大批的右派潮水一般的涌来，他又被宣布为农业大队第4队的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拐棍儿。夹边沟农场的厂长叫刘振宇，陈玉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他是陕西省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经担任3编回汉支队的大队长。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的时候，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那名战士在下山找粮食的时候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且供出了他。 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到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名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他讲了自己的经历以后，那位战士说：“你怎么不找组织啊？”他说：“我做了两年多的班房，脱党也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一次的偶遇，组织上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就又回到了革命队伍。可问题是，他被俘以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而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上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就下了一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巢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50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加边沟农场当副厂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已经担任了省政府某厅的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刘振宇历经坎坷，命运不济。加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沃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加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这才幸免于难。刘振宇其人，皮肤其黑，脾气暴躁，但是他对陈玉明极富同情之心。陈玉明到加边沟不久之后，他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女人也被定为右派，送来加边沟劳动教养，在副业队喂猪。刘振宇曾两次指示农业大队的队长梁敬孝，叫陈玉明到他女人的房子住两夜去。陈玉明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劳教，和另外两个女右派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陈玉明来到女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右派早就被梁队长临时安排到其他的房子去了。刘振宇还把陈玉明叫到自己家里吃过几顿饭，叫女人做拉面条。陈玉明当个拐棍儿，每天领着几十名右派种地、挖排碱渠、去清水挖沙子，工作很累很繁忙，但是他很负责任，尽心尽力。这是1959年7月的一天，刘振宇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今年的菜种得不好，缺肥料，领导研究派几个人到嘉峪关积肥，我的意见是叫你带上他们去，你看好不好？”陈玉明知道这是刘振宇体谅他在清水筛沙子身体累垮了，给他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右派们都愿意做外派的工作，自由，没有管教人员监督。他说：“那好那好，哪天走。”刘振宇说：“明天你一个人先去，在那儿找下一间房子，那几个人后天去。”陈玉明说：“我就担心有人跑了，我负不起责任。”刘振宇说：“你放心放心，我给你安排的人都是牢靠人，不会逃跑的。”第二天，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清晨，陈玉明就出发了。他把行李捆好，放在宿舍里，等后面的人捎过去。他自己背了一个书包，书包里背了两天的干粮，小小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经刘振宇特意关照伙房才给他的。书包里还装着漱口缸子、水碗、毛巾、肥皂，另外还把自己的破棉大衣捆了个卷儿背在身上，还斜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的时候发的。从加边沟去酒泉，走近道也就20几公里。中午时分，他就到了酒泉，坐上了去嘉峪关的公共汽车。坐在车上，他才吃了两个馒头，喝了几口水。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已经过惯了，他绝不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了，明天就要挨饿。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短短3年间，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300-400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嘉峪关市是建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新城，除了新修的沥青马路和建筑物，到处都是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长着芨芨草的沙包。那时候的嘉峪关仅仅有个雏形，两条马路相交的大十字中心有一个栽了几棵小树的转盘，大十字的东南角有一个五一工人俱乐部，也就是一个电影院，东北角是一座2层楼的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市政府酒缸招待所，西南面有一个蔬菜商店。这几座建筑是嘉峪关市最显著的建筑。其次，沿着四舍的马路两侧，断断续续地盖了一些房子，向四方延伸200-300米。这些房子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饭馆、商店、照相馆之类。在东西向马路的南侧是39公司的家属区，也都是低矮的平房。在大十字东北方向的深远戈壁滩上，是兴建了几年却又停工的酒泉钢铁公司。到处是建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炼钢炉。加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见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到了酒钢，但是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净铁山是一个贫铁矿，而且不够100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加边沟劳教来了。但是50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 直到60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缸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从加边沟出来之前，刘振宇对陈玉明说，现在酒缸下马了，空房子多得很。可是陈玉明跑了半天，家属区的房子都是满满当当的，找不到一间空房子。他进了街边上一间新盖好没有装门的房子，结果旁边商店的一个人把他撵出来了。那个人看他叫花子的打扮，以为他要偷东西。后来他跑到工业区，修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空旷的像一座死城。他甚至跑进一座没有人烟的炼铁厂去了，看见了炼铁剩下的矿石和出炉后的炉渣。这儿有空着的工棚，但是他觉得这里没人，积什么肥去，就往回走了。这时候天已经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去了。他顺着东马路沙哒沙哒地走回市区来。他想找个过夜的地方，就是马路边上盖了半截的空房子。突然，他的眼睛看见马路南边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土墩子。土墩子迎着他的这一面有一个黑窟窿。他灵机一动，朝着黑窟窿走过去。他心想，反正天热，冻不着人，就到那个窟窿里窝一夜吧，明天再找房子。他下了马路，踏着满地的鹅卵石走过去。走近了，禁不住大喜过望。这不是一个黑窟窿，这是个窑洞，里面有10多平方米，地下散乱着一堆麦草，几块破砖头，墙壁被烟熏得黑乎乎的。这儿住过人，可能是打工的民工挖出来的，门口还有风干了的马粪。窑洞门的两边栽了2节船子，其中一根上还绑着一片柳条编出来的耙子。柳耙子倾倒了，看起来是一个简易门板。近一段时间，这里好像没住过人，窑洞里有许多粪便。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认出这是一个古代的风随，有2-3丈高，顶上还有一个木质的很高的三脚架，三脚架用黑白油漆漆上了斑马线。他走到南边的沙滩上，掬了一大把芨芨草，芨芨草正是开花的季节，它的羽毛一般的花絮已经充分的展开，洁白无瑕，茎杆也变白了，柔软而坚挺。他又在马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芨芨草扎成个扫把。他先把窑洞里的粪便用脚小心地踢出窑洞，然后简单地扫了一下，就在麦草上坐下来吃馒头喝水，接着就躺下来睡觉了。他把大衣当作枕头，睡得很香。天亮之后，他开始大搞卫生。他先把麦草扫出门外，把砖头码在墙角，然后把窑洞的墙壁刮墙皮似的扫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和碎草都扫出去。然后把麦草兜搜干净，再抱进来铺在窑洞的里边半截，再把砖头摆了一道只有一层砖的小墙，把麦草拦住，里面就成为一片地铺了。后来他又把门口的粪便扫远一点，扫出一块空地来。干完这些之后，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又回到窑洞里站着看了看，很满意的跑到大十字接人去了。 从兰新公路上来的汽车和从嘉峪关火车站来的旅客都是从南马路进入大十字。他在五一俱乐部门口的花坛上坐着等，一直等到黄昏时分，一挂他熟识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和他一样破烂的人，车上还拉着行李、锅碗瓢盆、一堆芨芨草编的筐子。他站起来迎上去喊：“你们来了。”那几个人下了车跟他说话，问他房子找好了吗。他叫大家上车，他也上了车，叫车把式把车赶到东马路上，再驶向大土墩。马车轮子压在鹅卵石上，有人叫了：“哪儿有房子啊？你叫我们住到沙滩上去吗？”他不吱声，叫车把式把车赶到土墩旁边。他跳下车喊了一声：“到了。”人们看清了窑洞，有人就说：“这就是你找下的房子啊。”陈玉明说：“哪个人会把房子给你们修好了等着你们来住啊？你们当成你们是啥人啊？啊，是省委的检查团吗？叫你住九钢的高级招待所去？有个窑洞住就不错了，进吧。”劳教分子是吃苦吃惯了的，地窝子住过，帐篷也住过，他们嘴里咋呼，可是进了窑洞一看又都说好。大家出去卸车，把行李、粮食和锅碗用具都拿进来，把筐子放在了门外。窑洞很窄，并排只能睡四个人，他们有六个人，包括车把式。陈玉明就把自己的行李铺在进门右侧的地上，和车把式睡在一起。因为劳累，这天他们没有做饭，只是啃了点干粮就睡了。夏季的河西走廊很少刮风，这天夜里有点闷热，正好柳耙子门歪倒着，深夜里大西北干燥凉爽的空气钻了进来，他们睡得很香。第二天清晨，他们做了一顿饭吃。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独一处的饭馆，是从天津迁来的。陈玉明叫张家骥去要了一桶水，他们在门外挖了一个坑，把锅坐上，用沙包上挖来的碱棚烧开水，煮了一锅汤面的米面疙瘩。他们每个人的粮食月定量是24斤，按说应该很好的计划粮食，但是由于可以自主的做饭吃了，大家一致决定吃一顿饱饭，至于以后够不够吃的问题暂且不管。于是他们做了一大锅稠稠的米面疙瘩。